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今天的北京真的很冷，天冷你就回来吧。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到这里来跟我聊聊天，分享一下你的心事，也可以在这里来点播一首歌曲，通过音乐来送出一份你心中的想念。我们先来看看此刻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朋友，比如说茶之然，比如说雨香，还给我晒了他的新口红，真的很漂亮。包括还有 Easy Time Mr. 白以及特洛伊 Starboy 方块 Rick 子曰金刚词儿李以及咖啡与茶都来报道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在昨天晚上10:20:48给我留言的生命欢乐谷。他说这两天呢，我们家的小公主一直都没有好好的吃饭，昨天突然出现了恶心呕吐，看着特别的心疼，决定今天去医院好好的给她看一看，也希望宝宝能够早日康复。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轻微的胃炎症状？因为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大概有一整年的时间就是因为吃饭不规律，然后到后来有了一个急性胃炎，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那种吃不进东西的那种着急和那种难过的感觉。也是要提醒啊，现在温度有时候变化还比较大，天气越来越凉了，提醒此刻收听节目的各位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宝宝的身体。生命欢乐谷，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你家的小公主，来自张悬的宝贝。同时也别忘了，今天从医院出来之后，检查结果包括大夫怎么说，都记得来到公众平台上报一个平安，我们都很担心。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但是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啦，耶哦耶耶耶，哦哦哦，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要你知道你最美。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今天上午我在来广电的路上听广播的时候，还听到有两位主持人在谈到了现在很少有人会去用到这个邮票了，包括这个写信，真正的写书信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不过没有关系，以前可能我们是通过写信呀，或者通过那个电话来在节目当中点播歌曲，但是现在呢，你都可以打开手机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下方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来传递你的情感。这些话可能你不常跟别人说，但是你可以在这里告诉我，你可以选择实名或者是匿名的方式。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在外地或者说没有在车上，怎么样收听来我们的节目呢？很简单，公众号下方点击974的在线收听，就会有一个手机的直播页面，你可以把这个页面转发给你的好朋友，给你的家人。同时如果说你更新了这个微信的版本的话，应该会有一个这样的功能，点击右上角有一个浮窗，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把这样一个在线直播放在了后台，你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操作回复消息啊等等的，同时也会及时的收到朋友们对你的祝福。看到了初一，包括说句心里话以及 Gavin 都已经来报道了，我们下面来分享一个好开心的事情吧。来自雨香的留言，他说每个月的20号都会是一个小小的纪念日，也都会收到一份心仪的小礼物，特别的开心。他说我要口红啊，要散粉，你都能够猜到我想要的色号，你已经神奇到就像我的购物车一样，就像大家心中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心有灵犀一点通。今天在直播节目里面，他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份纪念日的祝福，点播一首王力宏和章子怡的爱一点，希望通过节目告诉你，爱你永远不变，爱你更久一点，更多一点。12:14，跟随这段浪漫的旋律，听到雨香点播的歌《爱一点》。 风吹动窗，吹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我想说我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相信你也爱我有一点点，只是你一直没发现。我想说 想说，也不说话， 你知道我在。 就在你的耳边，相信我会爱你永远不变，直到你一定会发现。 Love a 首歌。 接下来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公众平台上点播歌曲了，也欢迎各位像刚才那些朋友一样，通过音乐来送出一份暖心的祝福，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文字或者是语音两种形式都可以。包括还看到的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包括 Fit 123以及宋丽以及十年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47 47，他说希望点播的一首歌曲是在大学期间经常去自习室的时候不断单曲循环的歌，这首歌给他一个特别好的回忆。你看我们经常会回忆一个东西是画面或者是声音，但是这首歌曲给他的是来自一种嗅觉的感觉。他说那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闻到了一股桂花的甜香，所以今天也希望再一次把这首歌送出来分享给各位，也希望在冬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传递一点点的温暖。来自47点播梁静茹的偶阵雨。 过去总算渐渐都还过得去，未来就等来了再决定，回忆多少还留一点点余地，还不至于回不去。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淤青，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谁能忍心不渐渐我的泪点影， 这是来自刚刚公众平台上的47点播的歌曲梁静茹《偶阵雨》。刚刚肖萌也在公众平台上在问这首歌叫什么，包括在歌曲播放过程中47还给我留言，他说当时充满期待的快乐真的是永远忘不掉啊，转眼毕业几年了，虽然说没有如愿读研，在家乡过着不好不坏的生活，但是听到这首歌就再一次的回到了那个时候大学带来的那些美好回忆了。好了，稍后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欢迎各位来点歌送祝福。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大家好，我是 Erica。我的第二张专辑首播主打《天鹅说》，它是我第一首发表的创作。这首歌它在描述成长过程中容易自我怀疑，但是要相信自己，拿出勇气把那些标签撕破。 他们来说瞎说胡说到天鹅吐说，我的生活是我在过，谁又能够任你剥夺？不需要谁来打勾， 将勇气献口，表情全部撕破，不管是我是我的骆驼，就要扬起藏在身后，童话降落，我的天鹅说。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半时段依旧欢迎你，我是思萌。你看，我们都说的是传递情感，不要传一些太搞笑的东西。我要提醒各位啊，就是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坚持住，不要换台，因为待会儿有一张图片要分享给各位。实话说，我刚刚在公众平台上点开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时间在我眼前就静止了，就脑袋上的三条黑线赫然出现。待会儿，这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友提供的照片，还是怎么说呢，非常奇怪，但是又感觉蛮有意思的，稍后吧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时段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陶喆的这一首《苏三说》，也是平台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来点播的。同时欢迎各位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聊天，点歌送祝福。 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这么温暖的富有意境的一个片花后面，我要为各位分享一个在午间逗乐的事儿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刚刚我在公众平台上收到了一张照片，是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提供的。他每次呢都会分享一些美景啊，包括一些很棒的摄影作品，特别的好。但是今天他发了一张照片，他说这个人像我。哎呀，你知道我当时就感觉整个人就好像被风雪裹住了一样。此刻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还专门把他的照片和我的照片来了一个拼图，就是大家可以来对比一下啊。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回复关键词两个字儿“苦笑”，就可以收到这张照片，可以说是一个组图了。不过我刚刚转念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一张图片是别人眼中的我，而另外一张其实只是我自己眼中的我。有一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看到这张脸的感觉。好了，此刻如果你在听广播的话，也记得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回复关键词苦笑两个字。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先注意开车安全，当你把车停稳之后才可以来回复我们，注意自己的安全。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归去来兮，他说今天呢专门设定的闹钟要提前预约，预约什么呢？11:20张学友的三场演唱会在11:20要开票，但是一张票都没有抢到，这可能就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一票难求吧。包括今天上节目前，我还在跟那个郭鹏在聊天，真的是从20开票之后，26再去刷新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票了。我估计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在为这场演唱会而感到惋惜。不过之前我记得关注过他，前两年也是在这个舞台上包括舞美设计上都特别的棒。没办法，还是听一首歌来找一找安慰吧。归去来兮点播张学友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谁来安慰我呢？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穿过你的心情的我的眼，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你的手，照亮我灰暗的双眼的你的眼。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我再不需要他们说的诺言，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我再不介意人们要的流言。我知道 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我才不介意人们要的留言。我知道我们不懂甜言蜜语，留不住你的身影，你我的手留不住你的背影，我的眼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用这首歌来安慰一下今天没有抢到票的归去来兮。包括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无忧居士，他说希望点播一首问。今天2018年11月20号是关于某个人的某个特殊的纪念日，到现在快10年过去了，我们之间只剩下了这一首歌。 谁让你心动，谁 我现在对于这张照片就是越陷越深的状态了。此刻如果你在听广播，你也可以来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回复关键词苦笑，苦瓜的苦，笑容的笑。收到的是一个组图，是因为今天有一位朋友发来照片说他长得像我啊，然后看到就乐了，我就把我的照片也放上去，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叫 民国是吗？就非常可爱的一个小 baby 的照片，表情包，三张照片放到一起跟各位分享一下，也是希望能够在午间时光逗个乐。包括在下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若晨。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都说啊，有的朋友是说哎呀一点都不像一点都不像，还有人说哎真像，怎么看的？还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我的微博显示是女的，欢迎各位，如果说你也是使用微博的话，你可以搜索思萌 SH， 思萌两个汉字小写字母 SH， 如果说你搜思萌两个字的话，那个微博并不是我。 你心中的好疲惫，风在耳边吹，声声吹，声声让我心碎，只想自喝一杯，让风陪我醉，忘记所有是是非非。曾经有谁为我醉，为我憔悴，梦醒春难追，一去不回，有谁 烦不烦？给我留言说刚刚是一边跑步一边在听节目，然后回复了关键词，看到照片差点崴脚。包括还有可心，他说第一次看到思萌的照片，跟听声音啊想象出来的模样不太一样。那你想象中我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咱们正在收听的节目的很多朋友可能有一些新朋友，如果你也想知道我长什么样子的话，也有一份好奇心，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回复关键词苦笑，来收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份组图，一共三张照片，第一张是来自听友的提供，觉得像我，第二张是我自己，第三张是我的心情写照。对，没错，就是苦笑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景的点播，李晓东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